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 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 又是一首这样悠扬的歌曲，悠扬的歌曲拉开了今天汽车音乐会节目的大幕。新年伊始，心情怎么样？北京时间9:04，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堵着的好朋友，堵着的好朋友，对啊，希望你堵车不堵心啊。某某台的这个口号来啊，堵车不堵心，其实也是所有在路上的朋友可能都想拥有的一个状态哈。确实这两天呢，路上是比较堵的，因为正逢期末，有很多学校呢就陆陆续续的期末考试。今天呢有高中的一个学业的水平考试，另外呢今天呢还有很多的这个事件哈，所以呢提醒各位朋友要早一点出门，在路上，堵的话呢，那么就没有办法了。既然注定要迟到，那么就听汽车音乐会吧。 是的，可能真的平时啊路上匆匆忙忙的，然后没有时间来听一听音乐，这时候反正也堵在这里了，跟老板说，老板，准备好这个罚金哈，然后我今天就是只要迟到了就是迟到了，好了，老板再见，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你罚我吧，然后我要听汽车音乐会了。开个玩笑啊，还是要告诉大家，新年伊始，虽然是新年伊始，但是呢，咱们的农历新年还没有过，还算是在年底嘛，大家的事情会比较多，又逢很多学校期末考试啊等等很多的事件，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要提早出门，规划好行车路线。真的是，如果平日呢，半个小时的车程，这个时候要预留出一个小时，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好了，希望各位顺顺利利，新年伊始，希望各位都好运顺畅。好了，继续为大家来放送一首歌曲，听歌的同时呢不要忘记和我互动哈，在我们的青青聊天室当中，怎么进入呢？下载青青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还给你送礼哈，还有我们的新年特辑三，上面写着新年快乐四个大字，大声的跟你说一声哈，新年快乐啊！汽车音乐会的音乐特辑三啊，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来，今天这样的时刻我们还是要派发红包啊，在新年新的一年2022年，谢谢你继续来守候汽车音乐会。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2015 Freedom Plan Lisa Savanita baby Tree Country 1, 2, 3 and 4 Let's go to the party and we're never fall 1, 2, 3 and 4 You can do what you want Let's see the world 1, 2, 3 and 4 Let's go to the party and we're never fall 1, 2, 3 and 4 You can do what you want Let's see the world这是一个有着香气的晚上，又忘了给自己准备晚饭，电话里和朋友打个嘴仗，因为常见面感情不咸不淡，约个时间还是在老地方，最近比较忙没有空闲会餐，浅色的衣服显得相对健康，平和的心情拿来搭配便装，快穿外带拖到街角的垃圾桶，让他们去山涌，懒惰像麦粒肿，越敷衍越激动，怎么能把难过消极的想法，你走到了哪就带着他们到了哪，犹如黄金般闪烁的快乐，全新的结局使得他们就在这，别再讲所谓事情的经过，而我在讲所谓过程的困惑，也都只不过是三秒之前的落寞，来把酒杯都举起，连我 drinking 的 drinking 再来多加一点烟雾和节奏，多巴胺的成分再多都不够，灯光也很重要， DJ 控制心跳，直到你料到音乐就是解药。能否与我一起？现状是格格巫，咋不找他才不现行？那请教蓝精灵，设个陷阱让他透明，把音量调到最大，城里的运用的气氛最佳，军给的才能没有直觉，整晚没有睡眠，视野被侵略，思维受到牵连，来把身心上交到这一秒，翻到你的自我，像是无惧的鸟，右手只是几张橙色的便条，翻到后面一页，画你中意的线条。1, 2, 3 and 4 Let's go to the party and we never fight。 参加我的派对 ，Welcome to my party， 是不是这样的活力歌曲才是我们的气质？是不是这样的声音确实让你的心扉打开了？烦人的事情在这里全部都忘记，比谁跳得更卖力，没有什么大道理，需要做什么？全凭你的心情。刚才歌词当中这样唱到的，来自万妮达的这首 Colorful World。这样的歌曲呢，其实也是结集了国际，应该说很多跨国的合作哈。美国嘻哈界顶尖的人物 DJ 来担纲编曲的这首 Wonderful World， 可谓是强强联手的用心之作。万妮达也是把个人对生活的思索融入在作品当中，呈现出一种向上的状态和理念，而这呢也正是万妮达一贯的行事风格，因此这首音乐顺理成章的成为他彰显自我态度的绝佳作品之一，音乐性更加饱满，表达的内容也更加广阔宽泛，有更多的发挥的余地和诠释的余地，是不是？嗯，这样棒的音乐对味了，对胃口了。这里就是好听的音乐结集在一起的汽车音乐会。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最近咱北京的大事是一桩接一桩嘛，马上2月4号又将迎来了冬奥会，冬奥来了，今天来跟你说说自由式滑雪以及解码滑雪比赛场地。自由式滑雪大家了解吗？是以滑雪板和滑雪杖为工具的，在专门的滑雪场上通过完成一系列规定和自选动作而进行了一场雪上竞技项目，它是在高山滑雪的基础之上孕育发展而成的，是由空中技巧、雪上技巧和雪上芭蕾三个独立的小项组成的。那么自由式滑雪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从1992年开始，男女单人雪上技巧被列为是冬奥会的比赛项目，1988年和1992年被列入冬奥会的表演项目。那么自由式滑雪最高组织机构呢，就是国际滑雪联合会，总部设在瑞士首都的伯尔尼。中国最高组织机构呢是中国滑雪协会，总部就设在咱们北京。哦，了解这么多的知识哈。另外呢，还有关于张家口赛区大巴车排放的到底是什么，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待会儿再来为大家做详尽的介绍。好了，继续来分享时代少年团，有你。 化作一片森林，我对你的思念多了一些，你的名字刻在每一片雪。 You are my obsession， 晚风也吹着你的指尖，万物的开心踮起脚尖，那些枯燥的漫长的时间，因为你变成经典。雨水降临，哦哦，用马车接应，哦哦，翻过的丘陵，哦哦，我们一起前往迷路森林，哦哦，专属你我秘密基地，极光上打翻的调色瓶，把浪漫铺散满天际，因为有你，每一片雪花都有意义，那些沿途走过的风景，再微笑的也会被我们牢记，是因为有你，无可比拟，寻找我们的足迹。爱跟梦一起全力奔向你、oh、 那是某一的男孩，戴帽羡慕的女孩，总被上天跟偏爱，说到这你也笑起来。 嘿，如果想让感动早点来临，就会拆开我纯白的内心，心动会准时出发，一起去吧，去迷路森林。 等雪降临，哦哦，有马车接应，哦哦，翻过的丘陵，哦我们一起前往迷路森林，哦哦，这是你我秘密基地，极光下打翻的调色瓶，把爱意铺散满天际。因为有你，每一片雪花都有意义，那些沿途走过的风景，再微笑的也会被我们牢记。只因为有你，不可比拟，顺着我们的足迹。梦一起全力奔向你、oh、你出现以后想和你到永久， 我们拉过许下这承诺，未来你我一起去守候， 就把彼此写进每个梦想，定格此刻有你我就足够，你陪在我左右、oh、因为有你每一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继续刚才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为什么冬奥会张家口的赛区大巴车排放的是水啊，汽车排放的是水，怎么回事？而且这是很干净的水哦。要知道氢燃料电池汽车的燃料来源于氢，所排放的尾气是比饮用水更加干净的纯净水，是标准的 HRO 啊，是还可以饮用啊，真的吗？可以说氢燃料客车真正是零污染零排放的新能源交通工具。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张家口赛区核心区的冬奥保障车辆将全部采用这种尾气，是排放的氢燃料的电池，用的是氢燃料的电池客车。啊，张家口的山路山高路滑，温度比较低，而且呢有很多陡坡，车辆行驶需要超长的续航。那北京冬奥组委呢，考虑到车辆使用的环境，以安全为前提，最大限度节约能源，清洁能源的车辆，减少碳排放量，制定了北京赛区内主要使用纯电动天然气车辆，延庆和张家口赛区之内主要使用氢燃料车辆的配置原则。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呢，张家口赛区的核心区域保证使用的是这种电池的客车，就是用氢燃料哈，包含大巴车、中巴车等等多个车型。那么氢燃料电池车依靠的是氢燃料电池电堆当中的氢气和氧气发生化学反应产生的驱动，氢不就 H 吗？氧气不就是 O 吗？所以他们最后排放出来结合成了 HRO， 不就是水吗？对对对，就是这样一个原理。氢气氧气反应之后变成了水，那么真的是零污染零排放哈，真的低碳环保哈。至于大家虽然关心非常关心的氢燃料客车氢气安全性的问题，不用担心哈。氢燃料电池汽车呢是给汽车加氢，氢气和氧气呢并不是直接燃烧的，而是通过氢氧离子的化学反应现场发电，从而驱动车前行。而氢气呢是逃逸性的气体，会快速向上扩散，即使着火，火焰也是向上喷的，不会引起整个车的着火。因此呢，传统燃油车呢往往是油往下走的，容易引起车着火，导致人员伤亡。而氢呢一燃烧之后，哗，像大气球一样跑到天上去了，所以车子是安全的。当然这种情况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应该也是做好了种种安全的这种防备哈，这种准备，所以请放心，真正做到了低碳环保轻装出行哦。 下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却一路线，悄悄花开，繁花爆裂，带我把温柔上明月。 缺缺，关起面不要中金线，灯下楼已经没餐，江湖情是我的落雁战，一生只有不多见也罢，他一直忧愁的忘却花在避免见了妖见啊。 春秋着看桃花洒落湖天，山外的云头染一抹春色间，忽而轻烟悠悠回望是谁在庭前，叹一曲小调声声浪漫情切，欢笑而花声笑朝上几点，酒客来去匆匆与我擦过肩，也有江湖侠者愿与我醉里的剑，就沉醉在这快意人间。我来如此初雪，春心在这窗前，是梦中的少年回首冰心一眼，他要上红玉眉眼，偏偏转身一抹在花间，追去时却已不见。 这江湖黑桑花光烈焰，待我把温柔上一点， 一首火力好歌，然后突然觉得汽车约会的歌曲真的好好听，是一档宝藏节目吗？开始自己夸自己哈。刚刚是来自信领团在去年2月份推出的国风单曲《初梦谣》，新上线的改编单曲融入古筝小提琴的元素，同时加入全新的说唱段落，电子国风更增添了惊艳的亮色。歌曲呢讲述的是闯荡江湖的经历，也是江湖快意人间的写照，富有活力和青春感哈。来跟随信领团策马扬鞭走一回，潇洒走一回哈，也开启江湖新篇章吧。好了，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胡海泉先走的人，哇，又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哦。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不变。 先走的人比较不容易受伤，是真的吗？海泉单飞之后，2019年推出这首《先走的人》，对于爱情先放下了，就立刻可以做洒脱自在的那个人吗？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听到了成熟男人的生活态度，对于爱情的诠释，是不是也可以撬动你的心事？旋律很走心哈，也是海泉以前没有尝试过的音乐风格。加油，先走的人。好了，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到第六位的歌曲，你怎能错过？ 一直爱着他，快想念他。 汽车在城市中穿梭，音乐在移动中流转。汽车音乐会，让音乐为你打开无限可能。听得见的旋律叫音乐，能代步的工具叫汽车。 这里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准时为你开跑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飞。 1 2 1 2 3，爱车搭配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 FM974 腾飞与你每个路口见。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又到了辞旧迎新的时候，来合个影吧，给家人比个心，给自己比个业，对烦恼说拜拜，对快乐说， 所有的快乐说嗨嗨。 新的一年，请你昂首阔步，去相信，相信春天，相信自己，相信爱情，去追求，向着梦想，向着阳光，向着幸福。新的一年，去奔跑，去接纳，去陪伴，去笑，去唱，去拥抱，去爱。崭新的2022年，北京音乐广播祝你 新年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十位，周迅《幸福的开关》。 开幸福的开关是体谅的。 第九位 ，TFBOYS《同一秒快乐》。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在大世界上。 守护着小小的。 第八位 Trance 士多啤梨苹果橙。第七位欧阳菲菲感恩的心。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第六位王铮壁炉。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没用心，所以看不见。奔忙在四季都积雪的世界，在涌塞的路上追赶向前，谁管旁人的梦魇，无意间传来的体贴融化酸楚，再蔓延成感谢。从不安到爱上，给予的喜悦，分享点滴的好与甜。开幸福的开关是体谅的和善，在眼中有爱笑就灿烂，用目光去照亮缠绕你那些灰暗，我们牵手会更能承担。太美好的开关是抚慰的陪伴，及时的拥抱特别温暖，洒满走到哪里都会有感人的奇幻。从不安到爱上，给予的喜悦，分享点滴的好与甜。开幸福的开关是体谅的和善，在眼中有爱笑就灿烂，用目光去照亮那些灰暗，我们牵手会更能承担。 在2014年2月一个特别浪漫的日子，周迅推出了这首《幸福的开关》，主要讲的是日渐冷漠疏离的都市人，每天奔忙于工作和生活，无暇顾及旁人的喜怒哀乐，因此呼吁大家停下脚步 stop， 用心去聆听和感受身边点滴和温暖和关爱。这首作品呢，还邀请到了两位华语乐坛资深的音乐人联手打造词曲，其中一位呢创作过《会呼吸的痛》《遗失的美好》《我怀念》等等脍炙人口金曲的作词人姚若龙哦，另外一位呢就是音乐世家出身的音乐人黄丹仪，两人都是很有实力的创作者哈，连内来打造这首《幸福的开关》，想不好听都不行哈，想不是上乘制作都不可能的。好了，上周呢第四名，本周略有下降，第十位，周迅《幸福的开关》。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丁，你是谁？别忘了继续互动哈。一方面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来允许我们汽车音乐会特辑三，你好，新年快乐。另外呢，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来派发红包了，也可以来发一下位置，正在哪里收听汽车音乐会。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了，第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那一年初夏，西瓜沙发遥控器， 我遇见你在最美的年华，一起长大。 我等你回家，上课下课毕业啦。 好时光，多像旋转木马，一圈一圈，快乐没终点。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在大世界守护着小小的永远。啦啦。 失恋，你说世界没童话， 随它去吧，没童话就听我讲个笑话。 快乐会很乐，笑和泪一起出发， 甜美它我们放松一下，约好全家来度一个家。 青春的样子应当就是关于 GM Boys 的记忆吧， 这首《同一秒快乐》快乐大本营的主题歌哈，但那更是一首鼓励青少年简单及幸福的生活态度。这首歌曲呢，用热情明快的舞曲旋律搭配 TFBOYS 三个人青春洋溢的演绎，展现了少年时代纯真的友谊啊，无忧无虑的欢乐的时光，还有自由自在敢想敢闯的年轻的心态。是啊，其实不光是年轻啊，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或者到中年到老年，我觉得都应当有那种敢想敢闯的勇气。好，不服输是吧，不能输给年轻人。上周第十二名，本周晋升到第九位， TFBOYS 同一秒快乐。就在同一秒，让我们快乐在汽车音乐会。谢谢半生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Yeah。 有草谷蚊天子，我怎么可预述亲密的蔓语，叫我不敢共处，不用惊番薯，我的水果也许也可煮煮，今夜不下厨没坏处，诱惑太大了，引到心也酸，上去吃但太多心要穿，要是街尽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一定要吃苦当甜蜜更短，应该怎去选，不吃饱心更乱，时到啤梨啤梨苹果橙，什么一餐必餐不敢拣，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想情感，是多啤梨啤梨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知我知需感，是多啤梨啤梨苹果橙，苹果橙是多啤梨点样拣，是咪减一磅佢就爱我多一晚，想爱一个人使唔使咁艰难，苹果橙是多啤梨点样拣，到底有冇用搞成咁样真系有啲唔抵撑，好在我唔系冇得拣。炒饭的味道，吃过都知道好，孤独的味道，却更不想遇到。一磅一绝路，也许减到我可与他修好。一磅一自豪，但愿看到。太大了，忍到心也酸，想去吃但太多衫要穿，要是街尽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当甜蜜更短，应该怎去算，不吃饱心更乱，时多啤梨啤梨苹果橙，什么 A 餐 B 餐不敢干，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想情感，是多啤梨啤梨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知我只需拣，是多啤梨啤梨苹果橙，苹果橙是多啤梨苹果橙，什么能收招三蚊一只橙，一点你会失恋惨定是假好难，食餐好就间餐饱，情越浓口越淡，拣下啲士多啤梨有冇难，拣人我真系唔识拣，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苹果橙士多啤梨苹果橙，是否比起失恋我多一晚，想我一个人真唔还凄惨，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失恋惨定系假好难，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知我只需拣。将会怎么拣？假若很情感，但愿你走。 可爱的 Twins， 士多啤梨苹果橙。上周第十一名，本周晋升到第八位。好了，继续攀升了。第七名歌曲《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陈乐融是华语流行乐坛最重要的填词人之一，很多经典的作品都是源自于他的手笔，比如《潇洒走一回》《天天想你》《再回首》《 再到欧阳菲菲的《感恩的心》。他经手了上百张唱片，写过歌词500余首，密集的写作时间是80年代末到93年，有的时候平均2-3个小时就写就一首歌曲，而且首首经典。《感恩的心》，欧阳菲菲，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7位。 我来自偶然，像一颗尘土，有谁看出我的脆弱？我来自何方？我今归何处？谁在下一刻呼唤我？天地虽宽，这条路却难走。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我还有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 自己曾经经历过这样一个年代，唱片时间，唱片界的黄金年代，写就了这首欧阳菲菲的《感恩的心》，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7位。好了，继续攀升第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作为王铮为数不多的动感创作，2011年年底推出这首《壁炉》，尝试用 Bossa Nova 曲风。用慢播和爵士相融合的方式，为大家呈现一份冬日的感动和温暖。 墙壁上面挂一个壁炉，大得很欧洲。眯着眼睛喝一杯酒，笑得很懒惰。你说要找个画家画一个我，挂在壁炉上面。我要画不吹风的，我要画不吹风的。结束了，我是站在热带雨林里，还是在沙漠？你的微笑和我的回忆，在两个房里，像麦克风，快捂耳朵。 这首《壁炉》有着王铮太多的第一次，也承载着他太多的期望。把这首作品看作是一份新年礼物，温暖这个冬日当中的每一个人。漫漫人生，有此一人足矣。好了，再来重温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到第六位的歌曲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十位，周迅《幸福的开关》。 开幸福的开关是体谅的。 第九位 ，TFBOYS《同一秒快乐》。第八位 ，Twins《士多啤梨苹果城》。第七位，欧阳菲菲《感恩的心》。第六位，王铮《壁炉》。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汽车改变生活， 音乐打开世界。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 成立10周年，唱片公司特别放出了这首 Live What We Are Young MV 的 4K 修复版，稍微有一点泛黄的画质，澎湃的年轻活力，让这几个大男声音就是魅力难挡啊！一开放预售就登顶了40国的 iTunes Store 的排行榜，实力不言而喻啊！怎么样，是不是这样歌曲也很激励你、振奋你呢？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继续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派发红包啊！谢谢老董，老董也是我们第一代的粉丝了，忠粉哈，一直听到了现在。第一代是怎么讲，就是从2015年我们节目创办伊始他就开始听我们的节目，一直到现在一路走过来，真的是陪伴汽车音乐会时间最长的听众朋友之一了。不好意思，真的是有之一。好了，刚刚在我们的家族一群当中呢，谢谢老董来派发红包，掀起了红包雨哈。待会儿呢还有没有其他朋友大方一点发红包，我也来加入其中，不是抢红包啊，是发红包啊，发完之后自己抢哈、啊、然后快乐在其中。还有家族二群当中待会儿也要派发红包啊，还有我们的青青聊天室，下载青青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来赢取我们新年的一份特别的礼物，是我特别精心为大家制作的我们的音乐特辑3，上面 写着新年快乐，对，音乐特辑三，新年快乐，学习了2021年很棒的汽车音乐哈。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先要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无印良品想见你。之后呢，来关注一下 F1 新的赛季，有很多看点哦，还会看到我们中国的车手哇。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Richardson 陶喆郑秀文唐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48，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刚刚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派发红包了啊，你抢到了没有？我自己还抢到了1.8毛呢。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2020年1月6日星期四，周四，来关注赛车。告别精彩的2021，我们已经走向了全新的一年2022。无论是新的规则和赛车，还是新的车手，太多值得我们去期待。一起来看看2022赛季最值得期待的三件事。第一件事，为提高比赛的竞技性， FA 引入新的规则，并开创了全新的赛车设计理念。新赛车呢，具有很多的特征，比如关注地面效应、18英寸轮胎以及重新设计的前翼和前鼻锥。那么新赛车呢，会让车手在比赛当中更容易迫近彼此，这意味着更多超车的可能性。同时呢，本赛季也会更大比例的使用可持续燃料，这样赛车更加安全。第二件事情，2022年赛季呢会举行23场大奖赛，暂时呢定于3月20日开始，11月20日结束。哇，整个从春天开始啊，这一年都在赛季当中呢，这会是 F1 历史上最长的赛季。著名的铃鹿啊，还有蒙特利尔、新加坡赛道呢将会回归，迈阿密大奖赛也会第一次加入到 F1 的赛程表当中。第三件事，周冠宇将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位来自中国的 F1 正式车手，与前车手博达斯塔搭档新赛季。同时呢，他也将是今年围场中唯一的新秀车手，他的处子赛季呢将会受到更多的密切关注。这不是周冠宇的第一次驾驶 F1 赛车啊，他已经测试过阿尔法罗密欧车队的赛车，但今年我们将第一次在 F1 发车格当中见到他，期待他的精彩表现。呱唧呱唧，掌声在哪里？加油加油加油！好了，今年为赛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是来自万妮达，霹雳派对连胜。 喝了爆米没有什么了不起，明明你早已经动了心，干嘛假装你不在意？So baby,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故意吸引你注意。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Come on.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哎呀。你说你爱我，我看没太多，我看你昨晚走得干脆而且利落，你说你信我，他只来听过，所以我给你写的歌你听没听过，所以这首我挽留我没有任何的用啊，继续失控在我昨晚的夜啊，独自入眠在这辛苦的 day， 好像劝我归还那用时间交加倍，怎么让我开始头痛？你的照片在我这里没有 my life your life， 可不可以 no lie，这样的生活怎么过得这么累啊？我爱输的卖味，谁该懂 copy my life， 不给你衣服的 size， yeah， 我可以饿得假的身体不需要空气，我不会表达，但是超你会动心。我去喝了爆米，没有什么了不起。明明你早已经动了心，干嘛假装你不在意？What you gonna do? Yeah, yeah.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当我的眼睛看着你。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你不要装作没关系。一杯特调，我是你的嘉宾，一块饼干，你是我的嘉兴，受到惊讶，我来给你押金，那都别出请信号我的嘉宾，回你跟我这边说你还没想好，抢着我的眼神说你像个长的，现在时间地点气氛全都刚好，你想要的那杯冰下来的长的。 Make me to the left, make me to the right， 给我一个答案，请别再让我猜，哦，我喜欢装酷，没有想跟你拽，看中那些明白我都会替你买，问你我从 east side 到了 west side， 你怎么能狠心来把我推开，别在这种场合跟我聊未来，希望你是错误我也不会改。 If I give you everything that you want， 不是我呗。 头发深深哪儿推开怎么办？这不是一群狗从哪来的？ 嘿，所有人，嘿，所有人， 我为你假装被 我需要你。 If I give you everything that you want, I need you. 停止所有你的幻想。 Tell me, tell me, tell me, tell me, tell me, tell me. 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我陪你假装陪你在屋里站。 I don't know what you heard about me. 没有什么了不起。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Say,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故意吸引你注意。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你不要装入没关系啊。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你是我不能言 场，怎么不长？ 张信哲细腻柔情的《白月光》在张靓颖的嗓音呈现当中，听得让人是肝肠寸断、百转千回啊！是啊，有故事的人才能将有故事的歌曲完美的展现出来，恰到好处的高音，精湛的改编能力，独特而又神秘的沙哑的海豚音，张靓颖完美的诠释了她自己的经历，也把这首歌曲，也把你完全带入其中了，《白月光》。张靓颖纯享版的。好了，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郁可唯暖心。哇，又是一个很会唱歌的歌手，在冬日这样寒冷的天气，我们需要暖心。 靠近你就觉得安心，双爱笑眼睛，你笑我暴力养好奇，聪明里偏又透着杀气。Darling， 我想告诉你，其实我比你爱我更爱你，善解人意。 汽车音乐会一定要完整收听哦，稍作休息，

must have lost my mind. I'm playing all or nothing with the devil watching. Love is a losing game. Deceiving, believing that love is a losing game. My heart is defeated. I'm trapped and I can't escape. Oh baby, just tell me,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Yeah, what can I even say? This love is a losing game. Love is a losing game. I'm throwing loaded dice, playing dirty cause I wanna win. Something about your eyes, it got me betting on my every spin. Will you keep me close? Never let me go. Never tell me lies, tell me lies. I'm playing all or nothing with the devil watching. Love is a losing game. Deceiving, believing that love is a losing game. My heart is defeated. I'm trapped and I can't escape. Oh baby, just tell me,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Yeah, what can I even say? This love is a losing game. Love is a losing game. Love is a losing game. Deceiving, believe it, that love is a losing game. My heart is defeated. I'm trapped and I can't escape. Oh baby, just tell me,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Yeah, what can I even say? This love is a losing game. Love is a losing game. 刚刚是丹麦的流行男歌手 Mazing Malin 在去年10月发行的最新专辑 Too Young 当中的这一首 Losing Game， 已经推出呢就火速占领了欧洲音乐榜单，短短在2个月的时间之内，凭借这首作品拿到了年度最佳新锐男歌手奖项和最佳原创单曲奖项。也确实曲风很特别哈，以前呢在这个流行音乐领域好像很少听到这种类型的音乐哈，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既有复古的曲风在其中，又有新的这种流行的思路在其中。 Maxing Melon Losing Game， 失球丢球。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哦，否则你会错过很多精彩的。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多彩大星，魅力绽放，群众文化风尚季再度来袭，用群众力量点燃冬奥激情。大赛以精彩大星筑梦冰雪为主题，选拔出多位草根明星和多部冬奥主题优秀作品。这个冬天，一场冬奥主题的大型原创群众才艺文旅秀即将开演，让我们相约大星，精彩绽放。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来听听李宗盛，因为寂寞。深入人心，入耳又走心，因为寂寞。 会爱上我，因为你寂寞。